运河潮起四十年，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阴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豆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长队跟我来练练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南调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带。 烟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着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说到漳州城外的这个孙家店，这老掌柜的为了培养儿子孙知孙茂昌，就为让他拜这个博泰官，教他下棋。老头子呢把这点心血耗尽，最后是吐血身亡。孙茂昌穿着孝就奔了魁星阁了。魁星阁这怎么意思啊？这魁星阁下边是棋茶馆，哎，这个各路的爱好者，但这里也有高手啊，齐聚这个魁星阁下。那么摆棋社的这个主人姓马，叫马继良，不简单，做过一任松江府，最爱棋，给这儿起名字呢叫会仙棋社，会的是各路神仙，本人也下得不错。可也有几盘象棋啊，大半是围棋。到这儿后，孙茂昌跟伙计打听，由一号桌到八号桌，您要想下，说实在的，您得从这一号桌开始，越级不行。说您有八号桌啊，说现在八九段的水平，没人信，没人陪您下，您往那儿坐着也不跟您耽误这功夫。您跟一号桌下，一号桌人您都赢了，您往二号桌上升，这么着一级一级您升到八号桌上。但是啊，伙计也乐了，那八号桌呀遥不可及，我到这当伙计也有些年了，没有一位升到那桌上去，那桌就一位。他来了呢，许他高兴， 今儿就下，下可是下，下让子棋，要么呢下一对三，有时候老爷子一高兴取一对五，那也没有人赢得了他。这一对五啊，您可听明白了，不是任意下，海下不是，都得是一样的开局。过去啊，古人下围棋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下围棋啊，您拿起黑子来，横十九竖十九，这个三百多个点随便搁，这头一步您想搁哪儿搁哪儿，错来那会儿下棋不行。那会儿人下棋呢，这棋子儿都有固定的地方，有若干种开局，您还得按这个格局走，瞎走不行。当然这名目也很繁多了，我也是一知半解，咱不必细说，您知道就是了。那么这老爷子来了呢，这五盘开局都得一样，哎，由这儿入手，跟你们五位下全能给赢了。博泰官呢是人间的剑客，软硬功都好，这一辈子要不是因为这下棋，这位早就成仙了，就因为这下棋下的把这功夫都耽误了，就练到这儿我不练了，这我就够瞧的了，也不收徒弟。为什么？这老头太明白，学什么也不容易，就自己这能耐，人称剑客，放在江湖之上比自己厉害的人有的是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可这人呢，没有没爱好的，各有一好，好走东不走西，好骑马不骑驴，好喝白的不喝皮儿皮，好打麻将不下象棋。哎，这个你只要有了爱好，只要是成了癖，成了嗜了，嗜好的嗜，那叫难以自拔。这叫什么？业精于勤，荒于嬉。你要没有这手机微信的时候，我每天晚上得看会儿书，纸质书。现在我也不看书，晚上我也拿这手机划了。头一下说的轻声，这一本纸质书多沉呐，这一手机多轻，现在这手机都是倍儿薄挺轻，你想查点什么，你脑子里有上百度，我家的书不少，那能有几本啊，对不对？说行万里路现在容易，您坐火车坐飞机万里之遥指日可到，这破万卷书可难了。我好不容易我家里攒够了万卷书，我可没破万卷书啊，因为我什么都不干，一天看一本，我一天看不了一本书，一天看一本得三十年看一万本，因为一年是365天，365乘以3再乘以10，您算就不少天了。是您拿手机除呗，是不是？咱就大略算一万天，一天看一本，要想破万卷书，那看能记得住吗？记不住。我家里有万卷书，我也是吹大气，好薄厚本都有，连小人书都算上啊。这个我娶了媳妇之后，我媳妇往我那书柜里又添了一些个书，那本都倍儿薄，一套好几十本上百本，我一看，我这什么书啊？尼罗河的女儿。据说我媳妇当年攒这个可也是，这不是一年二年把它攒齐了的，哎，攒若干年，哎，这您呢这一套这就百十来本，是不是？这要凑一万本也不少，哎，火影忍者没那么多。 我说火影忍者，人送我一套火影忍者才62本一箱，哎，一箱是62本，哎，这个没有破万卷书太难了，就您看了1万本书啊，那知识点呐，哎，远了，差多了。但是您一上这百度全有，拿手机一搜，这多容易，随便历史名人、历史事件一搜，这里就出来倍儿详细，比看书省事。所以一有了这个玩的东西了，哎，给这个正式就单位了，甭管您号什么，准有一号，无论男女老少都得有点爱好。老头明白呀，薄太刚一琢磨，我教谁他也不能够专心致志，这一辈子就练武。我会教，教出这徒弟比我还棒都没关系，但是也练不到顶峰了。得了，别费劲了，我也这岁数了。所以老头什么也不干，也不教徒弟，也不练，就是玩。那么老头每天到这儿来呢，常来这烟都下不过的呢，他的意味呢也就减少了，不跟刚开始摆棋社时候来的勤。所以老头来现在说现代话您都懂，就是指导棋，哎，跟不如自己跟家打的谱。那么你下棋也不是白下，各位，我不知道哪位您懂啊，这下棋可是大耍，哎，这个可比麻将帕子牌来的还快，而且那个有运气，这可没运气。象棋也好，围棋也好，尤其摆残棋、摆棋士的，这是江湖，这可是大江湖，这是骗人的，坑人骗人。为了这个又倾家荡产的，您都知道，华夏机愣把华山输出去，就因为赌一盘棋。这故事您都知道，咱也不细说了。所以这个下棋是大耍，不是白下。老爷子这棋艺高了呢，他就不爱来了。为什么？那你来就是蒙人钱来了，这就是索性不下。那你要像孙伯昌这样，你刚来的呢，这就得交学费。一盘棋多少钱？茶资多少钱？棋资多少钱？俩人说好喽。把钱拿出来搁在这儿，谁输了谁会账，茶钱点心钱都得你给，另外你还得给人家输棋的钱。但是呢，唯独会仙棋社有点个别，别的地儿呢都是公平，哎，谁输谁赢，输拿呀赢要都这样。唯独会仙棋社这马社长，他是卸了任的松江府，他有钱，他又好这个。别的棋社呢，不管你们俩谁输谁赢，我中间露抽头，就跟割局的似的，他总是赚钱，唯独马社长赔钱。只要看你爱戏好，你这下的好，你们俩人这个棋资我出了，茶资免单，点心钱不要，棋资你们俩不管输赢我都给。说除了我给这份，你们俩得单挂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有的人这一棋局啊挂的挺大了，除了二位赌啊，马社长也压，别人也压，跟押宝似的。大伙儿啊有猜黑的有猜白的，可是这一猜先就得下注。什么叫猜先呢？黑白棋看谁先下，大伙儿觉得这位是上手，这位在猜着黑棋，那没准儿今天保证是他赢了，压他的就多。一猜那位是上手，但是今天呀，他可拿白棋，他吃点亏，这里头可就有点玄机了。平常他是比他水平高点，但今儿他直白，是不是稍微差点啊？哎，有人可能就压他。这里头也是啊，千变万化，奥妙莫测，有点意思。那伙计完全都跟孙伯昌说好了，您资下得好，您放心，您在我们这儿只有赚没赔。但眼下您这水平，我不知道您老是高是低，您琢磨琢磨，穿着校服就来了，这位多的瘾吧。爸爸死了，热孝在身，跑我们这儿解闷下棋来了。 您先瞧瞧吧。孙宝成一琢磨着，瞧瞧吧，既然在那规矩是不是不让从第八桌开始下，我的目标是博泰关呢。当年我爸爸输的两目半，我跟我爸爸下赢我爸爸两目半，也就是说我们俩水平差不多。可有一节我是晚学末进，人老头这又十来年了，什么人也得需要进步，人老头这些十来年又研究绝招了，是不是？咱们先瞧瞧，头一盘一瞧，我刚跟我爸爸小棋数也就这水平，还非得从这桌上这下，满面陪欢，未曾说话先陪笑，给各位道罚。好，诸位辛苦，大家伙都下棋一抬头一看，一桑种穿着热笑呢，给大伙道罚，大伙都愣了，这谁家的孩子？他们家办白事我们去了是怎么的？我没去给我们道什么罚呀？不辛苦，您干嘛？我也会下棋，就这句话说出来就直一嘴巴。你也会下棋，谁可别说谁会什么，就跟我似的，我不敢说我会说书，我也不敢说我会说相声。入会通经话，刚入门，入门到会远着呢。你敢说你会，八来一位老前辈问你一基本功，你就不会。你还得说书难了，你什么底子呀？你是长袍啊，你是短打呀？啊，我要敢说我会，我是长袍。你怎么长袍？因为我跟连先生小，连派呀，两汉三国的底子呀。哦，两汉三国，那行啊，在三国当中捡不要捡的典故问问你，那随便找出一个来，我不知道。那你什么三国的底子？你不懂啊，不敢说会，说什么说学？这话你要客气的说，各位，我也学过两天棋，看您各位下想，跟您各位继续学习学习。哎，您哪位教教我，带带我呀？这是客气话，这一张嘴就外行。我也会下棋，我打算跟您几位来来，来来。哦，您跟谁来呀？跟谁来都行啊。你们这第一桌的这个不水平，也就都这意思了吗？啊，可不就都这意思吗？要不是这意思，怎么就往二桌上升了？且升不到二桌上呢？这位这岁数不大，这说话可够狂的。行行行，来吧。这正下呢，这盘得下完了，不下了。因为这几位常在一块下，有一位可就站起来了。这位一站起来呢，那意思就让孙宝昌坐这儿。孙宝昌也就甭客气了，孙宝昌可就坐这儿了。这半盘棋呢，他得捡子儿啊，得把这黑白子重新分开了，捡到棋盒里头。二人猜先呢，猜先怎么猜呢？这二位无论谁上棋盒里伸手抓一把子，在手里攥着，可别撒手。那位呢，在棋盒里拿一个或者拿俩，他要拿一个，那我就猜单，数这一把，唰一数，这一把棋子是11个，那他猜中了。这就人家拿黑猜先，人家占先，一数是12个、14个是双，您猜错了，人家就占先。当然呢，也有上下手，要客气啊，我不行，我直接就抢黑棋，咱甭猜，因为我下的不好，这个执黑先行，我占点便宜，占点优势，直接就把这黑棋棋盒就拿过来了。哎，但是头一步你得客气，你要是拿黑棋，抢着拿黑棋，第一个子儿必须要下，我说是对着我啊，要对着您就是这几角，对着我就这几角，一定是这几角的阵子，这头一步为礼。哎，客气着下，俩人对脸，这半拉是属于人对方的，这半拉属于我的，头一手在人家这半拉下，这就是进攻，我在你地盘行棋，那就是我要跟你干，不客气。 头一手在自己这边行棋都归礼让，但是呢这半拉呢按着棋盘这么分呢，那半拉是属于我的，这半拉是属于人家的，因为下棋嘛都抢对方的地盘啊，在人家那半边下棋实际是在我的领域里下棋，客气等于右上犄角，这是属于礼让的棋，还客气的意思。那么得拆先呢，把棋子分开了，黑白棋装棋盒，甭等拆，孙宝章一伸手把白棋棋盒拿过来了，你下黑棋，对俩这位气大了，都抢黑棋没有抢白棋的，那准是你比我高，你能赢我呀，你凭什么就抢白棋呀、啊？啊，我穿着笑呢，哦，下棋也出着穿笑了，那你拿黑棋你算带一黑锅好不好、啊、这不不讲理吗，强词夺理，来着看来着看，别来着看了，你要不拿这白棋我还不跟你怄这气，咱素不相识都是棋友，既坐到这儿就是有缘分的，平常这棋子啊20子，这头桌这棋子就这样20子，但今儿您要死乞白赖拿白棋，您的意思您是上手您高了，我拿黑不要紧，咱20子不行了，咱得稍微长长。孙宝昌家里边开着有店呢，每天进现钱呀、啊、再说他也看头一桌这棋了，不行啊啊，那您说多少钱吧，咱们40子了，哦，就是咱俩人下，我把您赢了您给我40子，您要输了我拿您40子，里外我给你80子不就完了吗，啊，可以，什么叫可以，哪儿就可以，输拿赢要啊，对，是，来着看来着看，您带着钱没有，带着钱呢，带着钱咱搁这儿，咱一共来几把，来几把，这位听都新鲜，你不会下棋，这一盘棋不定下多的功夫呢，这有一天下不完的，我跟你来几把，这不外行吗，来来6把，哦，6把别忙，4×6=24，240子，好，拿钱，240子搁这，嗯，这位把钱拿出来，240子往这一搁，该您拿钱了，不拿，你凭什么不拿，哎，我输了给你啊，我掏240子一个一个数怪麻烦的，我这拿出来一会儿还得掖起来，这儿我数一遍我自己的，一会儿我赢了你这240子我还得数你那个，你说多麻烦，这么着你不拿出240，你拿239我也不数了，就这些钱了，反正是我的了，这头一桌十来位呢，大伙儿这瞧着，这位太狂了，这位来吧，大伙儿围住了，一会儿输了钱的不给钱不成，揍他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，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被爱迷惑不上不下，勾勒